据首尔各家媒体报道，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的大规模烛光胜利者集会和游行示威等3月10号在首尔举行。有社会团体成员、市民、青少年和在野党议员等共10万多名各阶层群众参加。在光华门广场举行的支持罢免朴槿惠决定烛光集会上，一些人作发言，表示要求拘捕并调查朴槿惠，全部处罚所有同谋犯，建设一个新社会。另外，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济州行动，在济州岛举行紧急烛光集会等，在南朝鲜各地都有烛光集会和记者会举行，表示祝贺泛国民斗争取得胜利。南朝鲜各家网站上载无数文章和音乐，表示祝贺弹劾斗争取得胜利。